黄昏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路人擦肩而过，夜晚蓄势待发，下班了，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情动黄昏。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惊险刺激龙车体验，炫酷奇幻恐龙山，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959资讯快报。 涿州市委书记王艳青同志在市委七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建设京津文化生态名城、协同发展功能新区已经成为全市人民的共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在深入实施好协同发展、创新驱动、产业振兴、环境支撑四大主体战略的同时，要重点抓好六个重中之重的工作，不断推动涿州各项事业全面提升、全面进步。要按照中心做强、四方崛起的思路，不断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要拉伸城市框架，坚持以路带城，推动城市扩容提质。要全力抓好县城建设第二批七个一工程，加快推进集中供热管网、污水处理厂等工程，谋划实施好华阳路景观提升、中心广场改造、特色街区改造等工程。要推进老城复兴，谋划实施以鼓楼大街为主线的旧城区综合整治工程，不断加快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要加强城市管理，从源头上遏制违法乱建行为的发生。要加强市容市貌整治，健全完善城乡垃圾一体化处理体系，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加强城市管理，规范城市秩序。要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依托历史文化、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加快谋划打造一批特色小镇。近日，涿州市总工会成立送清凉慰问组，为高温下坚持在工作一线的职工送去防暑降温物品。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郑弘毅，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宝利、副市长曹谦一同慰问，希望相关部门能够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一线职工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建设京津文化生态名城、世界城市功能新区，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客栈， 山头客栈， 山头客栈， 山头客栈， 山头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 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高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呼吸没有你的空气。 北京时间的17:08，欢迎来到今天的先头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这首歌来自蔡健雅演唱的《呼吸》。 嗯， 哎，四娘，说到呼吸，你能想到什么？ 呼吸想到一个著名的化妆品牌呀，抹脸的呀。 跑偏了啊，跑偏了，太远了， 差的。想到呼吸，肯定想到雾霾吧，应该是。 想到是空气， 对。 对可能现在是夏天，北京还会好一些。 嗯，是。 我等到秋天，然后冬天，雾霾很严重， 看不清 道。对，我们都能希望呼吸到清新的空 气， 对不对？今天啊，小二推了一篇文章，写到这样的一句话，特别的美。 嗯， 说呀。蔚蓝深邃的天空下，透过皎洁的白色云朵，一丝金色灿烂的阳光照射在红润的脸庞。 哎呦， 嗯，茂密的枝叶间蝉鸣蝶舞，清脆的鸟鸣声不绝于耳，清澈的泉水潺潺流淌在山间中，涓涓流水淙淙作响。 哎呦， 哇！当你闭上眼睛去想一下的话，都觉得好美好啊， 像陶渊明的， 像在一个人间仙境一样。 对。 对那么今天呢是星期三了， 嗯， 哎，大家推荐一个好玩的去处。 对，星期六日的时候都可以去玩一下。嗯， 是，今天啊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芳香谷生态园的负责人刘总，以及芳香谷生态园的餐饮部的总经理辛总，来欢迎二位，打个招呼吧。 嗯，大家好，我是北京芳香谷生态园负责人刘志刚。 大家好，我是来自芳香谷生态园负责餐饮的辛经理。 好，欢迎二位啊。来，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咱们这个芳香谷环境怎么样啊？ 嗯，好啊，我把那个芳香谷的基本情况给各位听众介绍一下。北京芳香谷生态园 位于北京市房山区河北镇，占地面积550亩，地处石花洞和银湖洞两大溶洞之间，北依千年古刹潭柘寺，西靠佛道圣地圣莲山，区位独特，地理条件优越。 嗯， 自2011年建立种植园以来，以初步形成及养殖、种植、观光、娱乐为一体的多功能度假区。 嗯嗯，好，我所理解就是一个可以吃玩 喝玩乐 玩乐这样一个地方是吗？ 对， 可以养生的这样一个地方是吧？然后吃的是纯绿色食品， 嗯， 然后炖的这个鱼也是纯绿色的是吗？ 没错。 好，那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都有哪些可以玩的项目啊。嗯， 我们这个园区位置得天独厚，有动植物、广阔的山地、茂密的森林植被、淳朴的田园风光， 嗯， 令人心旷神怡。花香谷生态园可以露营垂钓， 露营垂钓， 对，娱乐休闲养生会议， 嗯，就是可以钓鱼， 对， 可以这个 采摘。 露营什么意思啊？就是 在山间草地住帐篷， 住帐篷 户外。 哦，这个好好、啊、 对，有种电影感觉。 可以在就是当你在晚上要接近傍晚的时候，推开帐篷的帘，看到夕阳西下， 对， 然后再晚一点的时候能看到星星， 还能听到蝉鸣， 哦、哎、有一种特别亲近大自然的感觉。 对对对。 好，那么这个时间呢，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哈、啊、来观看一下我们芳香谷的视频、 嗯、 对，是我们大掌柜去玩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啊、 具体了解一下， 对，非常详细的视频，能看到有钓鱼的，还有做饭的那些大鱼， 对，还有秋千， 嗯，对，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也可以享受去北京芳香谷生态园用餐费用打90%的优惠啊、 嗯、 这是仙粉们的长期福利。那么还有呢，来给我们互动吧，会送出北京芳香谷生态园提供的柴火灶台垮炖鱼一份儿。哎，这个垮炖鱼是什么呀？跟我们解释一下呗。 就是我们自养的鲤鱼2斤左右，然后用那个传统的方法，柴火铁锅、 嗯、 啊，用那个无污染的自然材料，然后我们炖制而成、 嗯、 整条的，而且是 整条的，是不会切成段儿的，是吗？ 跟 咱们家里就不太一样 啊。那这一道菜多少钱呀？大概 我们定价是45。 哦，好便宜呀、啊 嗯、 在一个旅游的一个地方吃到45， 对， 太便宜了。 对对对， 其他地方都应该在70-80块钱左右。 东北那边没有这么便宜的一条鱼了。 嗯，是。好，那么这时间呢，来跟我们互动吧。互动的问题就是这一道鱼多少钱呀？ 哎， 是54还是45来着？好，丁小树的时间到了啊，那么来跟我们互动，会抽取幸运的仙粉，送出北京芳香谷生态园提供的柴火灶台垮炖鱼一份和帐篷一夜。帐篷是咱们那边提供的是吗？ 对。 嗯，好，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给我们留言吧。 青春。

的故事才精 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这首歌来自朴树演唱的《我爱你再见》。刚才啊，我说了，在上个节目当中说了这个颁发奖项的事情哈， 对， 来猜对这一道鱼到底多少钱？听众被宠坏，第一个答对的说45块钱，好快啊你！好，那把这一道价值45元的灶台铁锅垮炖鱼来送给你啊， 嗯， 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带着你的宝宝去吃。 对， 嗯，那么第二位呢是这个位叫安子的。他说他冬天去过，说还可以有冰滑道， 对， 嗯，还有冰挂美景，哇哦，看你是常去啊， 对， 也希望你夏天可以去感受一下，爬爬山，钓钓鱼， 嗯， 看看萤火虫， 对。 然后这个被宠坏又问了说，现在有住宿吗，刘总？ 我们住宿啊，现在正在改造，到9月份应该能够正常使用了。 嗯，那现在是可以住帐篷是吧？ 现在主要住帐篷，如果不愿住帐篷，我们可以介绍周边那个农家院，我们有合作。 嗯，好的，那刘总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呗，说咱们那边爬山，我想在这种山上有没有什么小动物啊，或者说现在是一个采摘的季节了，有没有一些野果子呀，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呗。 这个有，我们现在这个550亩山场里，核桃树大概有200-300棵，现在都已经见果了，现在核桃正是采摘季节，青皮核桃，到我们这采摘青皮核桃，现在就可以了。 青皮核桃，这个我是听说过，但是没有见过啊。这是怎么吃呢？ 这个青皮能吃吗？不应该熟了之后吃吗？ 啊， 咱们见到的核桃，是用那个脱了皮以后的，干核桃，咱们市场卖的。咱们是在脱皮之前，在树上挂的时候，就是带着青皮，这叫青皮核桃，当地农民叫。这样的话呢，这个是鲜的，它特别嫩。吃起来跟干核桃味道不一样，特别鲜美。 鲜核桃也可以吃， 鲜核桃 现在就有是吗？ 现在就有。 哦，就是可以去山上自己来采摘， 现在 自己来吃， 自己就可以采摘。 那咱们采摘的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呢？像水果啊、蔬菜之类的都有什么呢？ 目前那个野菜啊，到秋天也是很多的。山区里的像秋苦门，千足米，南蛇藤，地黄，马齿苋。 哎呀，行，这一个我都不知道是啥，但都是那种纯绿色食品，是吧？ 对， 吃对我对身体有好处的。 那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我们上午可以钓一个鱼，然后中午呢我们吃点饭，下午可以采摘爬山，那晚上呢？晚上咱们有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呢？ 晚上可以看萤火虫。 做一下篝火晚会。 萤火虫，哇，咱们这儿还有萤火虫是吗？ 对。 萤火虫现在已经在市里 很难见了，我 已经不常见了，我也没有见过。 咱们这儿都是野生的吗？还是自己养殖的？ 萤火虫它是一个生态环境的指示标。由于咱们这个社会的发展，农药的使用，光污染，加上水的污染，萤火虫逐渐就濒临灭绝。我们从2011年建园以来，坚持原则就是不打农药。用那个环保的农药，然后保持的水比较干净。这样那个适合萤火虫的生存。到目前我们这儿可以晚间可以看到萤火虫在飞舞。 就现在还有是吗？ 现在有。到8月中旬以前都能看到。 赶紧抓紧时间了，今天已经是8月9号了。 对， 赶紧，这周是再好不过了。 对， 而且这周的天气也不是很炎热，非常适合出去郊游、出去玩。 那么就是像我们平时在帐篷里，晚上住完帐篷之后，像拉开帐篷的帘子就能看到这些萤火虫，是不是？然后可能看到山下的景色，是吗？ 拉开帐篷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 哇，这也挺好的，可以跟大自然亲近接触， 有种电影的感觉。 对，然后一拉开，哇哦，满天星星，然后萤火虫，像动画片的感觉。我肯定相信很多小朋友比较喜欢了。在上午的时候呢，可以自己钓一条鱼，然后去吃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就把这条鱼给炖了。然后下午的时候呢，没事的去山里转转， 对， 摘个青皮核桃，没见过的去摘摘这个梨呀，是不是李子呀都有。晚上呢可以进行一个篝火晚会，还可以点歌是吗？ 对，有一个点歌系统。 有个大屏幕是吗？ 我们有一个那个民间乐队。 还有乐队呢。 如果那是定期的，每周有一两次。平常没有。 那像我们平时像同学聚会啊，可能会喜欢那些自己去烧烤，咱们这儿能有地方吗？ 有，我们有一个专门设了一个烧烤区。能容纳大概有五六十人吧。 五六十人，哇，场地很大。 关门烧烤。 好。 而是自助的。 好。那么这时间也请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仙偷客栈， 来观看一下咱们北京 芳香谷。 对，北京芳香谷的视频里面有很详细呀，能看到这个山在山林间的走步的。 对， 还能看到 小河流水啊。 对，还有这个特别诱人的大鱼， 还有小动物什么的。 是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哎，这段我们再出个问题吧，四娘。 出一个 对，刚才说的这个叫什么虫之夜来着？是蒲公英吗？ 什么虫之夜？是甲壳虫吗？ 什么虫来着？我就不告诉你是萤火虫啊！而且听众来互动，来免费的赢取一道价值45块钱的铁锅灶台炖的鱼， 对， 以及免费的帐篷 一 宿。 对， 来赶紧互动吧！关注 什么？ 刚才说的那个叫什么虫之夜来着？ 对，什么虫？ 什么虫？就拉开帐篷能看到什么虫来着？ 星星虫。 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赶紧来互动吧。

在两夜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请原谅我不会说话，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灯光再亮也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爱是用心吗，不要说话， 时间的17:38，欢迎您继续回来闲头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刚才啊这一位叫阿蒙的答对了，说是萤火虫，但是你这个萤答错了呀， 前鼻音部分 萤火虫好，虽然写错字儿，但也送给你啊。然后还有第二位是 弹指 神 功， 嗯，弹指手速，一个是第一一个是第二啊， 对， 来送给你，你俩一份免费帐篷和一份铁锅炖鱼哈， 对， 对，免费送给你俩，嗯，也恭喜你俩。嗯，我们继续回来聊一聊我们这有什么好吃的吧。刚才说了可以这个铁锅炖鱼， 对， 咱们那儿有几种鱼啊？ 一指有鲤鱼、鲫鱼、鲟鱼、草鱼、罗非鱼， 哇， 很多， 嗯，罗非鱼都有呢。 啊，对， 嗯，那咱们那边鱼的就是都是野生的吗？它是怎么样一个生长环境呢？ 我们是打的井水，用井水然后养的鱼，而且是活水，让它反复的那个流， 哦， 这样的话那个鱼一点腥味都没有 啊， 哦，一点腥味都没有， 哦，是打的井水，哇，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哎， 嗯，我也是， 嗯，这样的鱼肉也会更好吃一些是吗？ 对， 嗯，那咱们就做这些鱼的话咱们都是怎么做呀，有什么方式呢？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因为我们是农家院嘛， 嗯， 我们就用铁锅炖， 对， 铁锅炖，哦， 对，用柴火烧火， 嗯， 这种原始方法可能鱼肉的味道更好， 嗯， 更 是的，是的，嗯， 那就是因为我了解到说咱们铁锅炖鱼跟家里的不一样的区别呢，是在于说家里是要切成段儿的， 对， 但是咱们这铁锅就一整条放进去，是不是？ 对，可以一整条放在里头。 那这样的话会入味儿吗？嗯， 可以，没问题。 啊，我刚才看那个 味道非常好。 嗯，我刚才看那个视频啊，嗯，有一条得有30-40公分的鲟鱼吧，甚至会更大，嗯，直接放在一个蒸笼里面给蒸了。啊，我觉得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呗。嗯。 我们那个，因为我们这个，因为农家院儿，我们就是依照传统那种制作方式， 嗯， 然后有铁锅，有大笼屉， 那个就是大笼屉是吧？ 对对。 好，也欢迎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看一下那个视频，大概在中间的位置哈， 嗯， 就有这个蒸这条大鲟鱼的这个视频，哇，可过瘾了！ 我觉得，嗯，自己钓完鱼之后呢，然后再把它做熟了，然后吃，就感觉是跟家里是不太一样的。 对， 对， 那种亲身经历，我觉得可能很多小朋友会更感兴趣。 对， 当你自己钓上来一条鱼，觉得哎呀很开心啊，我钓上来鱼了，然后把这条鱼做熟了，然后你吃你自己的劳动成果的时候， 不一样， 会有一种收获的感觉。嗯，刚才啊，这个新总也介绍了，咱那边有很多野菜。 对， 哦，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啊，嗯，我们那个野菜就是从春夏秋冬、春夏秋几个季节，可能有几十种。 嗯， 到目前为止也有十来种吧，都可以用。你看我们那钳子谷米、钳子谷，它也叫人家菜。两种叫法， 哦， 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叫法。 嗯， 你看还有那个马齿苋、刺菜、南蛇藤、地黄、土菜， 哦， 啊，花椒、花椒芽儿、 花椒芽儿， 对，金银花、山桃叶现在都可以吃。 金银花，啊， 对， 那不做药的吗？ 对，它可以沏茶，它可以再拌菜，都可以的。 哦，嗯，据说这金银花还有很好的这个清热解毒的效果，是吧？ 对， 嗯。 那像咱们这个蒲公英是不是也可以当什么吃的呀，或者敷的，是不是？ 对，今那个蒲公英咱们可以凉拌菜，可以做蘸酱菜都可以。 哦，我解释一下，蒲公英就是蒲公英。 对，刚才我就变成文盲了，你知道吗？我还说蒲公英居然还能吃， 不吹的吗？ 然后我查了一下，这蒲公英有这么多功效呢。它第一消肿解毒，第二防止贫血，第三是缓解皮炎，第四是预防感冒，第五是祛斑，第六是抑菌，第七是缓解便秘，有这么多功效原来。 嗯，好，那么说了这么久了，地址在哪儿？一直都没有说这个问题。 好，我那个地址在北京市房山区河北镇。 河北镇， 嗯，有一个河北镇有一个石花洞，我们 石花洞，哦，这个都知道。 离石花洞，西边5公里就到了。 哦，我觉得特别好。 嗯， 比如说我们可以周六的早晨去逛逛石花洞，然后下午呢来到咱们这个 芳香谷， 来到芳香谷，来下午的时候钓钓鱼， 钓个鱼，爬个山， 爬个山， 对。 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呢， 篝 篝 火， 唱个歌，是吧？晚上看看看萤火虫，看看星星， 嗯，是 哦，非常的好。 像刚才我们提到烧烤啊，咱们这烧烤是有材料的吗？还是说咱们自己去准备的？ 对，刚才一位听众叫被宠坏，他说烧烤有材料吗？还是要自己带？ 我们是有材料，有材料是每位80块钱， 哦， 然后1米2以下的小孩是半价， 是自助的是吧？ 对，自助 的随便吃， 可以。 对，哎，就是烧烤是自助的，然后每位80块钱，1米2以下的儿童是 半价 ， 对， 嗯嗯， 还挺合适的。 好，那么这时间也请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观看一下咱们这边的视频，拍得非常的详细，非常的好。 嗯， 那我们再出个问题吧。 嗯，咱们就说刚才咱们这个烧烤多少钱一位吧？ 多少钱一位来着？ 成人是几十？ 80啊。 那小孩呢？ 40啊。 女孩呢？ 女孩也40啊。 男孩女孩都， 啊， 都40。 好了，那么来出一个这个问题啊，烧烤是多少钱一位？ 对， 答对了 多少钱？小孩多少钱？ 答对的话呢，有机会获得来北京芳香谷生态园提供的柴火灶台垮炖鱼一份和帐篷一夜。 对， 快点来关注吧，拼手速的时间到啦。 只要你轻轻的一个吻，我愿意用一生去谁是你注定中的人？有缘无分的认真，到最后还是空留一痕。最爱你的人，就是自己。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七夕节有人送鲜花，我们送奥迪，贷款买 A3 每天仅需支付26元，还不到一束鲜花钱。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 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

这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稻香》啊，哎，我个人特别喜欢听这一首歌曲， 因为它风景好吗？ 不是，因为它听着特别有那种，真的是有一种身处在稻 什么稻香， 就是一种乡村里的感觉嘛，有那种蝉鸣的声音、啊。 喜欢乡村、啊， 对， 那我推荐个地方吧，去这个芳香谷啊。 你是托吗？刚才啊出了一个问题，是咱们这边的烧烤多少钱， 对， 以及儿童多少钱。 对， 答对的呢第一位是齐龙飞，他说了大人80小孩40，很快的手速，那么恭喜你获奖了。那么第二位呢是盼，这一位盼前面还有其他的这个符号啊，也恭喜你。那么最后一位呢是 WORM， 也恭喜你啊，这三位获得了北京芳香谷提供的一份铁锅炖鱼 和 一份 帐 篷一宿。 对，恭喜你们三位，也恭喜今天所有中奖的七位的听众朋友们。 如果星期六星期日没什么事的话，带着朋友家人可以去芳香谷感受一下那个环境。 其实比如说晚上去的话，第二天早上可以去爬山， 对， 爬完山回来之后钓钓鱼， 摘摘果子， 对，钓完鱼之后呢炖了，中午吃了，下午呢休息一会儿，去石化洞转一转也不错，晚上呢篝个火，吃个烧烤，唱个歌，哎呀晚上该休息了，住着帐篷， 抓点萤火虫， 抓着萤火虫，拉开帘看着天上的星星， 对， 哇，再好不过了。 辛总和刘总，咱问一下，咱们抓萤火虫这个不收费吧？ 不允许抓萤火虫。 对，像咱们这边的空气是不是特别的好？ 对，空气特别好，而且尤其到秋天和冬天的时候，北京是雾霾特别严重，但是我们那儿根本就没有。 空气非常的好。 对， 好，这一位叫被宠坏的听众说：“谢谢，我约了人，周六就去。好，也欢迎你去玩啊，来感受一下大自然，亲近大自然的感觉。刚才啊，刘总也说了，咱那边的场地非常的大，特别适合家庭聚会、朋 友 聚 餐，包括还有这个咱们 公司 团 建，对，都可以去。那么地址是位于哪儿啊？ 在北京市房山区。 北京市房山区， 对，离石块洞。”有5公里，向西5公里。 在北京市房山区石花洞向西5公里的位置。 对， 那么定 导航， 对， 导 航，导航芳香谷就可以。 导航芳香谷就可以到了。 对。 那么订餐电话呢是13230630087，13230630087。那么对于我们客栈的这些新粉们也可以打90%的优惠是吧？ 对，可以。 好， 没问题。 那么呢如果听众找不到地方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今天的这篇文章，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 底下就有这个地址。 对，有地址会带大家去的。这一位叫齐龙飞，他问掌柜的咋领奖啊？到店领取呗，还能把鱼给你送过去咋着？ 到店就报上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 对，到店去给我们的二位总经理去看一下，今天你获奖这个信息，我有回复你的话，就可以送给你这一份铁锅炖鱼 和 帐 篷 一宿， 对，而且还可以享受打90%的这个优惠，对吧？ 好，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客栈也该 打烊了， 关门了。也希望所有听众在周末有时间的话呢，去芳香谷去感受 一 下， 走 一 走，转一转了， 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感觉，来感受那种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听着蝉鸣， 对，山清水秀，小桥流水， 还有野兔子、野鸡，还有小松鼠， 野动物，还有野果子， 对，采摘核桃，特别的好， 还可以去吃他们当地的铁锅炖鱼。 其实你知道吗？最主要就是想去看一看这个萤火虫，因为真的是没见过。 对，真的是，我是从小在那个东北长大的，真是没见过，太少见了。 对，我只在电视里看过，而且还是道具合成的。 好，那么这期间也请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查看一下今天推送这篇文章，有视频来观看一下北京芳香谷。 记不住是我的感动，就算今朝一别各自奔西东，流浪是你让我的梦长出了翅膀，飞翔是你让孤单的心变得 睛想要拥抱以后彩虹，岁月让泪水慢慢枯竭，青春不老是你沧桑的脸，一路风雨从变成变成当生命像飞翔，距离让孤单的心变得坚强。